嗱，我哋一個禮拜又過去又翻翻嚟，都係咁老撚 快嘅一個禮拜， 好快噶啦，牛醫生啊！仲有我呼籲下所有嘅聽眾，我哋係有留言版同埋有呢、這個email 嘅服務嘅。 有冇 SMS 短信？ 屌你咧 ，SMS F 我成日寫啲 SMS 短信出嚟。 屌啊 ，send 短信貴啊，大佬！嗱，我哋咧，如果你哋有咩嘅需要解答，無論係醫學問題，無論係你嘅 性病，我最叻。 係咩？ 係啊， 生性病你最叻啊！ 生固然叻，解都好叻。 嗱，无论你哋咧有啲咩嘅奇难杂症、头晕身庆，有啲咩又想表达下，写信嚟俾我哋。 内心嘅问题， 我哋一定会帮你解答噶。两位都系专业人士嚟噶。 我哋喺来信里面抽到最叻啊，最有代表性，我哋会送出阿姑士一个。 当年我喺麦当劳抽翻嚟。 冇错，系啊，但系就结果我哋都系自己暗里面知，冇人知。 八成新噶，喺呢个姑士 嗰度系。 我哋会联络你，如果你留电话有地址，我哋一定会复你。 但如果你联络唔到就咩噶啦？ 冇啦，复你唔到噶啦。 复你唔到就算噶啦，我都唔系成日复嘅。 网都开唔到机，大佬。 我哋今晚读唔读来信啊？ 唔读来信啦，讲亲情。 讲晚好先，大家 晚好。啊，你封来信系点嘅样嘅咧？喂， 我封来信阿 B 仔啊 ，B 仔啊， 阿 B 仔 send 过嚟就话佢老母喺英国， 系 佢话咧好挂住个老母，希望佢快翻。佢话如果咧翻嚟咧就记住话俾佢听边一班机。 咦？点解？ 咁因为阿 B 仔谂住搵阿尔盖达组织嘅扎高嗰个机。 咁佢同佢老母嘅关系都几 好。我谂有啲暧昧同埋有啲误会啦。 咁又唔系啊？嗱，我讲自己亲身经历你听，我话俾你听。 B 仔唔系我啊 ，B 仔 B 仔系唔系我啦？我话俾你听，我咧。因為買屋嘅時候咧，佢話問阿媽借一筆，我話俾你聽，幾年後你知唔知阿媽問我做咩？ 攞翻筆。 喂，幾時你攞翻筆俾我？唔係嘛，大佬俾唔翻你冇錢嚟㗎。 管家利啊，利息。 溝一條拆一條，俾條撚你咩大佬？而家好撚辛苦，同埋一樣嘢又見得太多，即係我喺而家間公司做咧，話手打開門口做生意食偏滿飯，即係見好多人啊，嗰啲人咧真係你發覺咧個老豆真係有咩事咧，又唔見啲仔嚟睇佢。 一定係啊。 久病床前真的无孝子，你说如果仔有事呢，老豆老母都来密啲，因为话晒自己生嘛， 密啲咁多咯， 密啲啦。所以当年大富豪标心叻啊，佢标李嘉诚个仔啊，你标李嘉诚佢叫你撕票啦，屌你，佢个仔同佢讲，哎麻烦你啊，喂阿强哥撕票啦，屌你唔好点坐佢个位咧，真系。 讲到你讲到咁咧，就可能你同你阿妈之间就有好多大误会喺金钱上面，真系。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呢個友情嘅，即係友情同呢個親情其實都係好多問題出現喺個錢上面啊。 唔係啊，嗱，我聽過一個心理學教授講一句説話，就係點解我哋 陳立啊， 係陳立啊，佢點解話我哋同朋友多嘢講啲，同屋企人少啲講嘢，就因為朋友多商機過屋企人啊嘛。 咁啊， 即係你連屋企人都少商機啦，屌你梗係冇呢個親情可言啦。尤其而家呢個社會嗱，講樣嘢好撚得 啦。咁講法肯定啊，李嘉誠同個仔有溝通啦， 有好撚大溝通添，攬撚住嚟錫啊屌！你知唔知點解阿純少個頭光撚曬？因為佢老豆攬撚住佢個頭嚟錫錫，撚到光撚曬啊嘛！ 我又唔係咁諗啊，調翻轉啊！即係郭炳湘個頭打風，可能個仔飲吹到個頭風。 唔係佢買支風筒嘅啫。屌你嗱，點解咧？我又講翻一樣嘢。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曹雲威啫。 宏威哥 個頭感係因為佢好多商機咧，個仔 好多商機。 另外佢買一個強力風筒。 買咗強力風筒 上架，你試下阻住你繼續講。 唔係，咁咧我講一個即係故仔你聽，即係真係親身經歷嚟嘅。咁咧有一日咧有一個老友，嗰陣時我搞公司識佢嘅，咁啊喺我公司做嗰啲送文件，咁啊都成五啊幾歲，嗰日打雜俾我，佢話喂阿九護士啊，喂你有冇即係啲錢喺度啊？我唔要多嘅，我因為去銀行借唔到啦，我借住一二萬啫，我話咩事啊咁？大家出嚟傾一傾啦，你都借得錢啊咁。原來有單嘢就係佢個仔咧，佢個仔啊啱啱同個女朋友啊同居， 冇錯。 咁咧就有一個細路，即係而家有咗，唔小心啦咁。咁咧個仔就話：喂，老豆，一係咁啊，你一係就俾7000銀我，就落咗佢。 係冇錯。 咁如果咧唔落嘅話咧，一係咁，每個月就每個月啊俾翻2000銀我，幫我 我湊個細路得唔得？我個老友直頭黑撚到啊，晴天霹靂面都青撚曬。 七千蚊就冇咁嬲啦。 屌，咁我老友就問我借皮幾嘢，咁我攞嚟做咩？落撚咗佢啦，仲生咩生嚟把撚咩？嗱，所以我而家講政府係揾笨賊㗎。點解叫啲人生育咧？生育 三個要。 你知唔知生育啊？最終嘅目的就係為呢個社會建立一個健康嘅架構啊嘛。 冇錯。 即係嗱，社會係揾我哋笨賊㗎。當年七幾年嘅時候生得多，家計會就話一個就夠曬數。而家就話叫你哋生多一兩個。 阿東叔成日話仔仔女女女仔。 仔個老母咩？仔好啦，老實講，你多傻㗎？我係黐啫，唔係傻啊嘛，大佬。 特別號碼雙胞胎。 屌，即係你生咗唔使養就話啫，即係好老實講一句。 咁你言下之意即係話東叔同個政府都喺度凍我哋嘅啫喎。 係個政府凍我哋。 東叔 係俾人凍。 東叔俾人凍。 你政府啲嘢你都好信嘅，屌你佢信佢你。 我哋信佢咪即係自己凍自己？ 係啊，你諗下你生咗之後嗱、我睇過一個 research 就話養一個細路仔。你差唔多養到佢十八歲成人，你要付出大約， 冇錯， 你嘅即係所有嘅即係成本 啊， 大約要400萬到。 哇！ 400萬我攞去玩，屌你日日過門揼骨啦 ，body massage 啦，人體按摩按摩人體啦，我使睇你台戲。而家養僆仔好撚難養噶啦，而家啲僆仔又話要出下外地啊， 冇錯， 話去 trip 啊，之類。 要交際下，讀國際學校啊，食大麻嗰啲咧，點計？ 如果我個仔咧真係好運啊，真係唔好運啦、生咗個細路。如果讀國際學校食大麻，你就帶條女翻嚟俾老豆屌兩 Q 啦！ 即係做你個仔都唔知道好運定唔好運、 啊。一定係唔好運啦、肯定係我唔好運，唔係佢唔好運啦、 啊。大家咁話啦， 屌你啊！你又點睇咧？ 我覺得咧就生死路仔就唔啱嘅，因為我哋個特首咁樣講係擺到明動我哋嘅。第二樣嘢就真係親情呢樣嘢，我自己都賴得唔少嘢啦。講真，即係成日都要同媽媽有嗌霎或者少少事，因為你愛佢啊嘛，你愛佢就多衝突㗎啦，係咪咁講啊？ 你唔係愛佢，你係縱佢，我覺得。係 咩？點解咁講咧？ 唔係嗱，阿媽嗱，有一單嘢好撚搞笑嘅，即係我又睇翻 拗曬頭， 拗曬頭。唔係，其實一單嘢，因為我去麥當勞食嘢，咁咧麥當勞食嘢嘅時候，有一條僆仔就我唔食薯條，個阿媽就狂打佢，哇！真係狂打，打喺度飛撚起嗰只。 點解？ 你食撚曬薯條嘅，我都係為你好嘅。唔係話個細路唔食薯條都為佢好，等於 因為有阿媽食曬，阿媽食曬都膽固醇啊嘛。咁你即係害死老母啫。咁你係咪個仔唔啱啱？個仔唔啱嘅打佢啦，打個老母啊！ 即係我而家大個睇，真係好撚搞笑。喂，大佬，我因為好多嘢唔食啊，你話偏食喎，你都黐撚線，又唔叫佢食屎。 阿媽愛個仔啫，其實。 喂，大佬愛佢，佢係唔食就唔食啦，你逼佢，你唔係愛佢啊，大佬。 你言下之意，好似你都曾經受迫害咁喎。 受迫害打一鑊咯， 唔係你阿媽逼你食埋啲舊餸嗰啲咯。 舊餸係啊，好撚憎食隔夜餸啦，屌。 仲要係煮十次嗰啲咧。 煮十次仲話好食啊，正啊咁。 哇！你講起呢樣嘢，我突然間諗起年初一二三啊，真係。 哇！我屌你嗰啲。 橡皮雞啊，第一橡皮雞，仲要係阿媽咧，通常會慳咧買好多隻雞養喺後花園，然之後咧殺完一隻又一隻，殺完一隻又一隻，年初一擺到年初十，年初十食到年十五，人一係咁食。 哇！呢啲我冇咁嘅經歷咯，我話俾你聽，食齋先金啊，由年初一啊食到年初七，日日都齋又齋， 又齋。 但係你試下食七日啦，屌慘拎個坐監啊！ 咁又冇咁講，啲和尚食一世啊！ 大佬，人哋有變化，咪有花口，我食七日都係嗰撥嘢喎。 屌噃！阿彌陀佛啦！ 你死唔死？屌！ 唔使死嘅，我食橡皮雞食咗一個月都係咁啦。 哇！大佬，你死人㗎喎！ 你睇下麥兜食嗰啲火雞，你就知啦。 嗱，同埋一樣嘢講親情啦，就係、是、你結婚你外母，嗱啲外母食叫你擺酒，冇外母同你講，屌算啦，阿牛醫生， 你慳翻啲啦， 慳翻啲，我哋同個你同我個女好啲一樣嘅啫。嗱，啲錢唔使㗎啦，擺酒。 唔係咪同我講埋咯？ 食一日屌你，食下佢算數。你兩個慳慳地下，第日留過世使。我就真係未遇過啦！ 如果啲外母講呢啲説話，我覺得佢凍我喎、 啊。佢唔係凍你，佢害你啫。我話俾你聽，我結婚嗰陣時候，哇！屌你又話咁擺咁擺，又話如何擺如何擺，我真係想飲咁撚多酒，跟住仲走到撲街。 梗係啦，你冇錢俾佢。 嗱， 你喺酒席嘅上面俾攞翻特價，真係。 嗱，呢啲仲話親情大過，屌大家 食咗人哋只，你食咗人哋個女只豬啊！ 大佬唔係我食噶嘛，有上一手食噶嘛，上一手咪認頭，我認頭。屌你而家揾撚到罐頭廿一。 歲罐頭啊，除非嗰個一係低能安，一係怪獸，屌你一係咧就係嗰啲230磅嘅肥婆，靚女16歲都冇精操啦，係嘛？ 咁啊係喎，即係我咁而家可能係我個鼻哥窿仲係罐啊，真係 鼻哥窿耳仔都唔係啊，屌你而家鼻射啊，好撚多日本帶都有啦，未有耳射啫。 個個外母都係咁噶啦， 唔係真係揾笨柒嘅，大家一家人啊，你同我講呢啲， 辛苦啤都講出嚟。 喂，大佬你唔係幾十萬話結婚，屌你又話要買樓又如何如何，嗱我就係受害人之一啦。 仲要三支回梅送只送翻只豬俾佢嘅， 送佢老母， 你嗲咗我個女主你唔俾。 哇！所以呢啲真係嗱，人生最慘就係負責任。 係啊， 我曾經識個朋友， 你睇你個外父就知啦，成碌柒咁唔敢出聲，因為佢想當年都係受害者。 咪係咯，我識有一個朋友坐咗三次監，我話俾你聽，佢講一句説話真係令到我。睇呢個世界睇一第二。 唔係你個朋友係咩時坐監咧？ 坐監啊！第一次好似衰11，第二次又老笠，第三次又好似 強奸啦。 唔係 keeper 啊，衰 keeper 好似。 真係慘啊！ 佢人生最愚蠢的事就是負責任。 冇錯。 我本來都唔知㗎，聽聽下又知喎。啊，又係。 佢第一單我已經知係唔負責任啦。 笨柒啦！俾你走撚咗，咪算撚數咯。 冇錯啦。佢點解衰11啦？ 衰11啦，肯定冇閪屌啦。真係陰冷。 哇！即係講極講唔完啊！呢個親情嘅越講越遠啊！我哋真係 唔係越講越遠啊，係個人 越講越激氣啊！真係 唔係因為你即係 睇你講你外母就知好感觸啦， 好撚感觸，屌佢直頭呃錢嘅，當你係提款機嗰陣先老撚命啊嘛！ 真係我外母又係咁嘅喎，點解嘅？ 個個都係咁㗎啦，基本上嗱喺呢個世界上面有限，即係資源係有限㗎嘛。 冇錯。 咁大家都想食嗰碗飯，想食多啲點咧？用多啲橫手咯，你正手唔得，咁啊唯有用多啲橫手，橫手唔得，咪唯有用多啲身邊嘅人咯。 冇錯冇錯， 問你攞多啲咯。 哇！如果咁樣真麻煩，你啲外母咁麻煩。 唔係外母麻煩啊，屌親邊嘅人都係咁噶啦，我覺得。 一講錢失感情， 一講錢失感情跳掣啦，諗都唔好諗啦。 所以你嗰個朋友個老豆啱嘅，借10,000嗱，佢咧就攞7,000落仔啊，剩翻4,000就留翻自己過大海使。 我諗都係啦，嗰個 冇呢計， 五百個閪， 我計借7,000嗰2,000嘅各大海啦， 不過後屘我都冇借俾佢，因為冇 有都留翻俾自己單拎一啦。 同埋個撚樣唔會還俾你嘛，即係講真一句啊，牛如果有我同你一齊，我屌你閪啊！借俾佢黐撚線啊！屌， 冇錯冇錯，我都係。 喂，咁我哋而家嘅時間咧，又係差唔多啦。 使乜去廣告？ 冇廣告啊！屌，下個禮拜啦，你有咩廣告賣下？ 我冇啊，買保險嗰啲咯，好唔好啊？ 買保險啊，唔講得人名啊，俾人屌啊！屌， 咁啊，即 係。咁啦，裝修揾屋撚全啦，嗱裝修真係揾屋撚全， 388全包現。 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屋企裝修到點都好，5-10皮嘢。 冇錯，好平啊，揾阿全哥啦。 電話幾號啊？ 電話你打上嚟留言板，我哋留俾你睇咪得咯。 喂，都好喎、 啊，好唔好生三個啊？ 政府凍鳩你啊！ 凍鳩你啊！真係 真係唔好信、啊， 信我哋就好啦。 信佢，你撲直聽佢講，你就真係瞓直。 唔好信我東叔啊，東叔成日假嘅。 東叔都係俾政府凍。 我上次拜託佢啊，整嗰幾個 number 做手腳做唔到啊，嗰次啊。 東叔都唔係同你自己人。 大家自己人三個 number 搞唔掂唔撚下啦。 咪搞唔掂啦，大佬搞得掂佢唔使做呢份啦。 自己人啊嘛，三個 number 搞唔掂。 屌同佢又唔係好撚傻。 搞到我輸咗幾鋪啊，真係六合彩真係。 屌六合彩中咗啊，蛋跳掣嘅啫。 唔係啊，未中我真係跳掣嚟㗎。 屌你輸撚都眼突㗎啦。劝你唔好赌咁捻多啦，冇出路嘅青年。 真系以后唔好听东叔讲。 屌喂，咁我哋唔好讲住啦，下个礼拜再住啦。OK， 拜拜。